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如果你听过这个旋律的话，肯定会想到那部电影，它就是《放牛班的春天》。在这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每天一个小时当中呢，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音乐全部都来自于电影。听电影音乐已经在节目当中当然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的这些音乐呢，分别来自于十几部不同的电影。在边听音乐的时候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你看过或者是没看过的电影。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都欢迎来告诉我，在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虽然是短短的一段音乐，1分32秒，这部《放牛班的春天》在2004年的时候，影片的电影配乐大师布鲁诺·库列斯就获得了第17届欧洲电影节最佳作曲奖，非常经典的一部影片。当时呢，就像配乐大师布鲁诺他说的，音乐就是本片的主题。所以说导演呢，早在2002年，就是早于这部电影2年的时间，就开始和他来制作这个电影的音乐部分。而且他讲说呢，尽量去避免出现一些像是一般的儿童合唱团的感觉，唱着圣诞颂歌那样的传统歌曲。他要求的音乐是充满了强劲的感觉，所以两个人呢去商量的结果就是都是原创，真的为电影合力创作了很多首的音乐，直到现在我们听到的时候仍然觉得经典。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些音乐呢，有温暖的、清新的、轻快的、安静的，甚至有气势磅礴的。下面这一部呢，就是来自于《浓情巧克力》，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片。 听名字就知道啊，2000年的时候12月在美国上映。故事讲述的是发生在5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 Vivian 带着她6岁的小女儿来到了一个平静而且闭塞的法国小镇。 Vivian 在小镇教堂的街对面开了一家风味独特的巧克力店，那这个镇上的镇长以神父等用各种方法来阻止居民光顾 Vivian 的小店，并企图把他赶出小镇去。那英俊的吉普赛流浪汉洛克斯就充当了 Vivian 的护花使者，带着他和他向往新生活的居民们向旧势力发起了挑战。这就是来自于《浓情巧克力》这部电影的一个配乐。我们在电影院当中，你会有一种久久不愿离去的感觉，那是为什么呢？除了影片的情节给你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之外呢，这些好听的音乐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你身临其境去入境了，所以这个状态呢，你始终不愿意出来。要送上下面的这一部《海底总动员》，就是皮克斯动画来制作的2003年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这部电影的故事和剧本呢，是由安德鲁·史丹顿来编写的。故事主要讲述的就是一只过度保护儿子的小丑鱼马林和他在路上碰到的蓝塘王鱼多利，两个人一同在汪洋大海当中寻找马林失去的儿子莫尼的奇幻经历。所以这么奇幻的一段冒险的经历，究竟用什么样的音乐为他配乐的，就是 Thomas Newman。 其实他的音乐真的出现在太多电影当中了，在2004年的时候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的提名，也获得了美国金球奖的最佳音乐及喜剧电影的提名。 Robbie Williams 来唱的 Beyond the Sea。

其中有一首音乐呢是一定要推荐给各位的，也是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 Tango。 它是一首非常迷人的法式的 Tango 舞曲，在1993年获得了第18届法国凯撒奖最佳配乐提名。 Thank you. 一段音乐是来自于电影《故园风雨后》，它是英国的一位配乐大师来作曲的。那这样的一段音乐呢，听起来是既优雅、轻快、清新，在音乐当中又有点淡淡的忧伤感。相信你看过电影之后呢，也一定会更加爱上这样的配乐。这部电影改编自英国的《就地重游》这部小说，故事就是以主人公查尔斯的视角来展开，描写的就是伦敦近郊一个庄园天主教家庭的生活和命运的故事。下面要听到的呢，是一个很悦耳动听的童声，是来自于一部纪录片，就在2016年，去年在中国上映的《地球四季》，这是一个法国的盖拉特电影公司制作的纪录片，由法国的导演雅克·克鲁奥德、雅克·贝汉来联合执导的，其中有我们熟悉的中国演员，像是黄晓明、蒋雯丽，他们进行了中文的解说。那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地球20000年原始世界当中动物真实生活和人类想象的自然栖息之间的天差地别的故事。这样听起来已经会觉得他的音乐一定足以让你充满了想象。 The Magic Wood。 Silently gazing 地球四季。我们要来到的是《谍影重重二》，2004年这部动作冒险电影，要听到的是《To the Roof》，也是英国的电影原声配乐大师 John Power 他的配乐。音乐之后，下半时段我们接着回来听今天精彩的电影原声。

这段缓慢又优美的钢琴开始的音乐呢，是来自于1980年3月份在法国上映的《国王与小鸟》。虽然年代久远，但是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呢，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温暖。这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来改编的一部电影，那部童话的名字叫做《牧羊女与扫烟囱的人》，讲述的是在一个虚构的王国，来自画中的牧羊姑娘和扫烟囱的小伙子，在小鸟的帮助下战胜了恶霸国王的故事。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看过很多的童话，也幻想过在那个童话世界当中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女主人公或者是男主角。童话真的是陪伴孩子长大非常棒的一个礼物，也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也希望今天的音乐呢会是在今天一个小时当中送给你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来自于十几部电影当中不同的这些配乐。李安执导的电影《断背山》的插曲，相信应该会有朋友能够哼得出来，或者是能够说出他的歌名。那这部影片呢，是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金狮奖，在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当中获得8项的提名，而且凭借这部影片，李安是夺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改编剧本和最佳电影配乐3项大奖。当时上映的时候，真的是成了一阵席卷全球的文化现象。直到现在，说到《断背山》，大家马上想到李安，想到配乐，想到那个故事情节。带来的这段音乐呢，就是《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 此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hades of Grey， 这是电影《五十度灰》其中原声音乐当中乐迷们听得最多，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说到这部电影呢，一定要说说它的评论了。《五十度灰》在2015年的2月份美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名纯真的女大学生去采访企业家，两人之间呢擦出爱的火花，可以说呢也是重口味啊。看看这个评论，《华盛顿邮报》曾经评这部影片说，影片的乏味程度令人震惊，整部电影没有一点点新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画面出现。影片之后呢，感觉什么都没记住，除了男主角沉闷又单调的对白。旧金山纪事报是这样说的，影片呢情节问题多多，对白是滑稽无力，场景单调乏味，还有一个不算结局的结局，让这次观影体验比预期还差，还有很多啊。总之呢，这部电影是获得第36届金酸梅奖最差影片、最差男主角、最差女主角、最差导演、最差荧幕组合、最差剧本的提名，这是要扣多少的帽子在这个电影身上呢？但是好像第二部是不是已经开拍了呢？不过，这部电影呢是由电影原声配乐大师 Danny Elfman 来制作的音乐，专辑却是发行首周就荣登了全美古典专辑榜的冠军，晋升到了全美数位专辑榜第8名。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呢，也是让人津津乐道。所以真的是在这么多的差评当中有一个好评，音乐还是一个好来听一下的。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当中，我是阿丽，今天为你送上来自于电影当中这些非常好听的精彩的配乐。来听听下面来自于驯龙高手 John Power 来制作 Forbidden Friendship。 这段来自于《驯龙高手》的配乐呢，运用的是电子合成器，这种很灵动色彩、跳跃性的钢琴的旋律和大型的乐队，都让剧情是层层推进。也是无论是技巧还是旋律上面，都是现在特别具有价值的作品之一。继续来听电影当中的这些配乐吧。《巴黎野玫瑰》是由高蒙电影公司出品的一个剧情片，在1986年的法国上映。1986年啊，其实今天真的是出现了很多年代不同的一些影片。不过呢，这部影片当中的电影原声配乐大师是，Gabriel， 在1987年的第12届凯撒奖，这部影片当中获得了最佳配乐的提名。影片当中的配乐真的非常的好听，总让人想起童年时候坐过的旋转木马。很短暂的一段音乐是来自于《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是一个故事构想很奇特的一篇，讲述的是比利时大侦探侦破火车上的一宗离奇的凶杀案，也是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原著来改编的。它的灵感就是真的是一个这样的案件。那在配乐上面呢，是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最佳配乐剧情类的提名，就是电影配乐大师 Richard Ronnie Bennett。送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最后的一段音乐了，是2002年上映的钢琴家。 这部影片呢是罗曼·波兰斯基来指导的，根据波兰犹太作曲家和钢琴家席比尔曼的一个自传来改编的，描写的是一个波兰犹太钢琴家在二战期间艰难生存的一个故事。那电影配乐大师呢就是莫伊切赫·吉拉尔，读这样的名字都觉得有点拗口啊。2003年的时候，凭借着《钢琴家》这部电影，在第56届的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获得了最佳电影音乐的提名，在28届的法国凯撒奖获得最佳配乐奖。马上要听到的是肖邦的 C 小调夜曲，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这样一段音乐就已经进入你的耳朵了，真的是又优美又略带着忧伤。有的时候会听到朋友会问啊，为什么这段音乐那么忧伤，却是那么想听呢？好像在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听到很欢快音乐，总感觉音乐不懂你，这就是音乐当中的共鸣吧。好吧，就送上今天最后的这首肖邦的 C 小调夜曲，祝愿大家今天有一个不错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随心来听音乐。 나는 잘 알아 티 안 내려 하는 널 보면서 마음 아파 그래서 나는 너의 앞에서 웃기만 했지 마치 너의 기분에 대해 무심한 햇빛 세상은 약한 너를 지켜주지 못해서 강해져 가는 너를 보며 날 욕했어 너무 힘든 너 무슨 말 하겠니 내가 그저 옆에 있는 것뿐 행복해져 제발 원하는 게 뭐니 무엇이든 말해봐 난 너의 친구야 내 맘 몰라 너는 몰라 눈치가 없어도 나를 이해해줘 무엇이든 내가 할래 너뿐인가 봐 그런 건가 봐 난 너밖에 생각이 안 나 좋은 걸 보면 좋은 곳에 가면 스트라라라 네 얼굴 떠올라 두두두 빗방울 수만큼 널 생각해 바람이 불던 날 집에 들어가는데 혼자 밖에서 서 있던 너가 있어 北京时间21点整